好，翻嚟第二節星期二得到啊，四月十九號星期二得到。咁咧，我哋想從時事咧跳去啲比較專題啲嘅知識喎。今日我諗住講一下啲星際空間嘢喎，因為咧其實都同時事有關嘅。因為其實上個禮拜咧，大家都記得咧，就係有單新聞就係講咧，霍金咧同埋呢個 Facebook 嘅創辦人咧，朱克伯格咧。就係諗住同埋一個俄羅斯富商咧，就諗住研發呢個超迷你太空船啊，就去探索呢一個咧，即係可能大家未必相當熟悉，但係又未必冇聽過嘅呢個叫做半人馬座嘅星系。 其實咩嚟咧？ 嗱，其實 真係唔識。 其實咧，如果問大家一條問題咧，知唔知道離太陽係最近嘅即係？又係好似有太陽咁有粒行星嘅星系係邊個星系呢？可能好多人其實都未必知嘅。 唔知。 咁其實咧就係呢一個位於半人馬座嘅叫做南門二呢個星嘅星系啦。咁咧呢粒星咧，其實如果我哋睇星嗰啲人咧，就會一定係知嘅，因為咧南門二其實呢粒星咧喺如果你係一個觀星嘅人嘅話咧，其實佢喺夜空入面咧係你唔計嗰啲金星啊木星嗰啲咧，佢差唔多係嗰啲星星入面咧最光嗰幾粒其中一粒嚟噶啦。咁不過咧，一個好不幸嘅地方就係、是，雖然我係一個觀星嘅人咧，呢粒南門二咧，我到今天咧睇咁多次星，我都係睇唔到嘅。 點解？ 因為咧，其實呢、這個南門二呢粒星咧，佢嗰個半人馬座咧，嗱半人嗱又講少少，嗱半人馬座咧，同我哋平時即係如果大家香港人最熟悉嘅聖鬥士星矢入邊咧，有個叫人馬座咧，係兩個完全唔同嘅星座嚟嘅。我聽過好多朋友係不停咁同我講咧，就以為半人馬座即係人馬座嘅，其實係兩個星座嚟嘅。 係 半人馬座，即係頭先講十二宮嗰個咧，就係、是、處於太陽嗰條行徑嘅，即係黃道十二宮。咁半人馬座就唔喺嗰度嘅，半人馬座係其他位置嘅星座嚟嘅。嗱，咁半人馬座本身其實佢係一個喺一個好南邊、好南邊嘅星座嚟嘅。佢就同嗰啲咩船底座啊、南十字座嗰啲就好近嘅。咁所以其實咧香港咧呢、這個北半球地方咧其實係好難好難睇到曬成個半人馬座嘅。 咁邊度睇會方便啲咧？咪即係或者會睇得清楚啲咧？ 其實 南半球， 你問我，我都計劃緊，如果有機會去啲比較南邊嘅地方，例如去下東南亞，即係去赤道嘅地方，咁你就我諗相信會睇得好清楚咯。 哦。即係譬如話你東南亞或者澳洲、紐西蘭， 係啊，因為我試過幾次睇南門二睇唔到，因為其實佢其實係攞出嚟嘅，但係佢係好貼近水平線嘅位置，所以如果你觀星，你一定要喺香港最南面嘅地方向住海，而你對啱嘅時間嗰日係天色好清，跟住咧佢又係浮上嚟先至睇到，咁所以我到而家都未見過佢嘅。 哦，咁點解即係嗱今日點解要講佢呢？即係有冇話一個好特別嘅原因要講佢咧？嗱，我想問，因為天文我唔係好識啦。咁因為 Now TV 咧就報咗一段新聞啊，就話4月28號咧就會有個隕石咧就撞嚟地球。咁大家都 一鑊熟， 一鑊熟噶啦，都唔使講咁多嘢啦，仲做咩節目啊？都死狗硬啦咁樣嚇。 啊，呢、這個問題好，即係如果真係有，不過其實都救唔切啦。嗱，其實如果探嗱成日我咧就係比較科學家心態，我一路都主張探索外太空嘅。因為其實你都知道，而家啲太空船其實離得最遠，你飛得最慢嗰啲，其實都係啱離開咗冥王星啫嘛。 係， 你講緊你離開冥王星，當然對好多人嚟講係一個好遠嘅距離。但係如果你去另一個星系，你去到南門二呢個星系，其實南門二係距離太陽係最近嗰個星系嚟嘅。 哦， 咁你所以咧，如果你係連去另一個星系嘅能力都冇啊，你更加唔好諗， 冇得探索太空， 冇諗住 interstellar， 即係你唔好諗住可以探索星際空間啦。因為其實個星際空間你離開太陽系其實係冇嘢嘅，基本上。 而家嗰啲科技咧，即係嗱，我哋睇火星任務啦，因為我哋都簡單啲拆開，因為我哋一個外行冇乜研究人啦。你睇火星任務，佢來回火星要四年喎，即係由火星翻嚟要時間四年喎。 係，冇錯。 咁你諗下啦，你一時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咧？即係阿柴狗話齋，你可以去探索到啲咩地方咧？以而家現今嘅科技，我哋想去探索另一個星系咧，基本上係真係下一世喎，唔係講笑喎。你飛撚到下一世先去。 因為仲要火星嗱，大家唔好忘記，火星仲要最近嘅。 好撚近㗎，係啊！ 火星差唔多係最近嗰粒行星嚟㗎嘛。 水金地火，下一個就係啦，地球下一個就係啦。 唔係，但係你嗰時科技嘅突破，可能你而家採咗個人坐四年，但係可能四年後發明咗佢一年可以射到。 嗱，所以咧，我覺得咧，嗱，我講我又補充翻啦，同啲單時事有關。我覺得佢哋個 idea 好勁嘅， 係 因為大家你諗下，如果你要發射一個太空船過去一個咁遠、咁遠、咁遠嘅地方，嗱，南門以離地球係離地太陽係4.3光年啊， 係。 咁又 即係用光速飛4.3年以前， 冇錯，即係遠遠遠於我哋同冥王星之間距離係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倍， 即係去唔到咧。 咁你點樣有咩辦法可以即係加速咧？可以去到嗰度咧？你首先個問題就係你嗱最簡單一個邏輯問題，你唔需要識物理學，係你要將支火箭射上太空。咁你一定要裝燃料噶嘛？ 係啊。 咁個困難喺邊度咧？即係好似去火星咁。 你去到咁遠嘅地方，你啲燃料根本就唔夠。 你又要越裝多嘅燃料。你越装多燃料，你就越重， 越慢 咯。你越重，你越飞得越慢。 系， 阿 Johnny， 我一个门外汉， 系啊， 我完全唔识嘅。咁但系我嗰时咧曾经睇过，唔知真定假，我又问。通常你一支火箭离开咗大气层一路嘅时候咧，其实佢已经有，即系你即使唔用燃料，佢有个动力就可以一直向前行，系咪咧？ 你系咪讲紧牛顿嗰个定律嘅问题啊？佢喺宇宙会系咁嘅。你一路物體一路向前行，冇任何阻力，佢咪繼續向前行咯。咁呢個問題平時點解我哋喺地球唔發生呢？感覺上即係你好似將嚿石頭拋上去會跌翻落嚟，其實因為地球有引力會扯翻落嚟啊嘛。 哦，因為外太空冇引力。 係，如果係但係如果咁嘅問題，一支火箭去到嘅時候，其實個原料就係最主要就是。 你頭先講個方法得，不過係好慢。 即係你睇引力邊緣啦，佢咪揾嗰個嘢噴嗰個太空，跟住可以向前都游死咁飛咯。 咪得，但係你有排飛咯。因為如果你用飛船嘅速度，佢而家計，其實你隨時飛去南門二，你要幾萬年啊嘛。佢而家用翻即係平時發射出外太空嗰啲探測器嗰啲飛船，咁如果你用咁樣嘅速度去，你仲要唔加速喎？咁你咪可能飛幾廿萬年咯。咁佢而家佢諗到呢個最聰明嘅方法，其實就係一個納米技術嚟噶嘛。佢隻飛船其實係一個好細好細好細嘅一粒嘢嚟啫。咁佢而家佢就係話用一大堆 laser 喺地球度，好似一堆發射站咁，就將啲 laser 射落去嗰粒嘢度。因為本身嗰粒嘢係用咗納米技術，即係裝可能裝咗好多鏡頭啊，裝咗好多探測器喺入邊啊，係用呢啲咁細嘢。咁但係佢本身個咁細粒嘅嘢其實係重量有限嘅啫，所以你變咗好容易推佢咧，都推得喐啊嘛。即係你用 laser 都推得喐佢啊嘛，可能係。係。咁佢咪可以不停咁幫佢加速咯，同埋因為裏邊裝住啲咁細嘢，其實佢唔怕一個好高速咁移動噶嘛。 但係有個問題啦。你嘅 laser 射唔射得咁远咧 ？laser 射到，吓 ，laser 射到， 系咪啊？话呢样好怀疑喎、啊！你讲紧超过冥王星好多好多距离 ，laser 都系光嚟嘅啫。吓、啊，咁我哋平时见到嗰啲离咁远嗰啲星啲光都系光嚟嘅啫。 系， 全部都系电磁辐射， 即系可以去到咁样嘅。 系啊。咁所以其實係冇問題嘅，理論上行得通嘅。 係， 所以我嗱同埋呢個計劃點解我覺得咧，我會關心咧，因為一啲咧我死後幾百年嘅嘢就我就真係即係不太關心啦。 係， 呢個計劃如果落實到咧，佢可能用十年時間研究， 係， 佢用20年就飛到去南門二啦。 哇！ 所以咧，我哋有生之年呢度在座幾個咧，都係有機會見到呢一件事，如果成功嘅話嘅成果嘅。 係，咁 所以我係覺得呢件事值得拎嚟講， 真係值得支持喎。 係。貨金啊！ 貨金， 貨金兩嚿啦，兩嚿就捐兩嚿俾佢啦， 俾佢做咯， 係咯，唔係我都聽啊，因為禮拜四老師都有講，即係類似呢啲咧，佢外判咗嗰啲太空任務咧，就外判咗俾啲私人公司，咁私人公司咧又冇嗰個即係交易成本低啲，咁咧原來咧比佢哋嗰個美國太空總署咧嗰個成本係平好多好多嘅。 啊，再補充，因為南門二粒星咧同太陽，即係天文學家已經發現佢同太陽好似嘅， 係， 即係佢個大細都係大太陽少少嘅啫。 哇，仲大過太陽啊！ 所以咧，如果佢係有一啲適合嘅行星俾我哋居住咧，咁呢個南門二呢個星系咧，一定係首選嚟啦。 係， 因為已經係離地球最近噶啦， 唔 係離地太陽係最近， 甚至乎有另外一啲人類居住都未定。 系，所以有好多嘢可以探索咯，变咗。你去到，因为你而家知道我哋都系靠望远镜睇嘅啫嘛。如果你真系有一个探测器飞去好近嗰啲行星，你去拍啲相翻嚟，其实你可以睇到好多嘢。 喂，如果佢咁讲，咁佢嗰啲船咪 直情可以去探測其他嘅，譬如冥王星啊、天王星嗰啲。 咁我哋不嬲都有探測喺度。 但係嗰啲未嗰即你架船未去到飛去嗰個兜圈拍啊嘛。 係。 即係未去到嗰個階段啦。 係。 咁而家呢個距離仲要遠咁多，仲係另一個系喎。 我幫你講， 太陽系你都未 睇到。你講啱。如果呢個技術真係得嘅話咧，攞嚟探索翻太陽系都係得。 起碼首先探索太陽系先啦，起碼近啲啊嘛，係咪？咁你冇理由你自己嘅系你都未探索到， 你因為而家你淨係掉個探測船去到。去冥王星都飛了九年了， 咪係咯， 係太慢了， 都未計翻嚟，都話 去火星都四年 了，翻唔到嚟 嚇， 掉落街， 掉落街啊！哦，係喎，係喎，佢唔夠燃料翻嚟喎，同火星又冇一樣。 但係好難講嘅，即係我都話啦，科技日都突破緊，可能而家要二十年、十年後發明咗嘅，可能係一年， 哦係， 超過咗。 唔係嗱，即係如果你講探索外太空，你去火星睇火星計劃嚟嚟去去，人類諗嘅嘢就係、是。地球唔適合居住嘅時候，住火星得唔得咧？咁樣嗱，大家都知睇完火星計劃，唔係火星任務，都知道火星其實都唔係真係咁 fit 嘅啫嘛， 唔可以住人。 咁大家都會期望會唔會喺第啲星系揾到啲星球係嚇好似地球咁，甚至乎有植物喺上面，有水、有空氣可以係生存。 係嘥咁多嘢，不如你搞好啲嘅地球，唔好整爛冧，唔好整得爛佢咪好過啦，係咪啊？你啲人類做得到嘅嘢嚟噶嘛？ 冇錯冇錯， 即係你嘅環境盡量去保護佢，唔好似大陸咁樣污染。香港嗰啲冚家產嗰啲叫做。咩环保公司收咗钱，转头将啲污水排落海，即系唔好做埋啲咁嘅衰嘢，系咪先？ 我监管问题。 佢哋行紧焦土政策喎， 焦土政策即系焦咗香港先系嘛？ 焦土地球。 咁呢啲我哋又焦翻佢，唯有我哋要破坏焦土政策，我哋唯有去焦佢个土嘅啫。 系， 系咪？ 咁咧，今日呢个专辑时间就讲到呢度啦。 诶、哎，好，我哋以后可以多啲咧，就开啲类似咁嘅专辑咧，我哋都可以搞下科普噶嘛，唔系萧生做晒噶嘛。 我不嬲都讲，我讲呢啲得噶， 系咪？ 因为嗱，网台就真系冇乜人讲话。 系 嗱，网台真系 俾掌声先得噶嘛。 网台真系少人讲咯，嚟嚟去我就系听李博士嘅节目讲嘅啫。我真系听唔到有第二个节目讲，咁所以变咗我呢啲即系门外汉都走去讲埋一份。 系咁啊， 咪多样化啲咯、啊，或者因为咁样又衍生多几个节目咧，好难讲。睇下有冇啲网友有兴趣啊，做推咪各样嘢嘅又可以啊嚟倾下咯。 系好啊， 好。 咁啊，我哋咧嗱，翻嚟地球啦，嗱又我哋翻嚟地球咧，我哋就去到中南美洲，即系中美洲嘅地方啦，有个叫巴拿马。咁巴拿马有啲咩出名啊？梗系赌神噶啦，系咪？即系你咧讲赌神，我呢只船系巴拿马注册嘅，啊，净系依家注册国家嘅人先可以拉我噶，我喺度杀人冇问题噶咁样。咁今次 我再强调冇呢件事啊， 吓、 啊，我再强 调 喺公海杀人、啊， 你喺任何地方犯法，一定中国政府都可以拉你。而家话俾你知， 啊，冇错，冇错啦。除咗个地方就系美国，因为美国真系大 Q 晒嘅，中国政府都唔敢胆乱嚟。咁、啊、我哋讲返巴拿马呢，其实我上一集呢我哋想讲嘅，不过唔记得咗，兴奋过头，唔知有啲咩话题呢就 miss 咗啊。因为呢单嘢真係好重要，佢就将全世界呢嗰、那个譬如有好多嗰啲国家嘅政要啊，喺巴拿马注册啲海外公司啊，我哋逃税啊，又或者洗黑钱，又或者呢清理佢嗰啲叫做贪污得嚟嘅资金呢，係咪？咁首先呢就督咗三个人出嚟，一个就叫普京。咁佢同俄羅斯嗰個咩小提琴啊大提琴家咧就勾結，咁用一間俄羅斯銀行咧就借咗幾十億俾佢攞去放櫃裏，賺咗啲錢就存落嗰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講緊習近平嘅家族啊，佢嗰個姐夫啊叫鄧家貴啊，咁又係離岸公司開賺咗好多錢啦。咁另外就係關成龍啦，唔知點解啊，成日都牽涉到成龍。咁、 哦、 你知道成龍咧，佢本身蟬連咗中國人渣榜兩年都14名啊。咁所以喺一個13億人口嘅大國咧，可以排到14名咧，係真係好人渣嘅。咁見到成龍都上榜啦，咁大家好多嘢追訪啦。咁呢個叫做巴拿馬咧，佢好話遲啲會公布曬嗰啲名單出嚟，將所有嘢爆曬出嚟嗰次個。咁啊，都有戲睇喎。 佢唔係巴拿馬，係即係。而家手上揸住呢個外泄文件嘅嗰、哦、個人啫， 嗰、那個人係會爆曬出嚟。 其實咧，我就咁巧啦，我太太係做美容啊，咁佢本身咧喺搬咸道咧就有間好出名嘅美容公司度做嘅。 係， 咁咧佢其中有個客咧係其實係香港嘅巴拿馬，其實佢唔係領事嚟嘅，不過一個所謂嘅叫做。即係對香港嘅一個辦事處咁嘅形式 啦，因為巴拿馬好似同台灣咧以前有外交關係，而家好似斷咗交喎。 佢而家直接佢哋係美國嘅一部分嚟嘅。係。咁但係問題咧就係、 即係美國嘅勢力喺巴拿馬係好犀利嘅。 哦，當然啦，因為佢九十年代去派軍隊去捉撚咗洛列加嘛，嚇、啊。 咁咧就變咗咧，好似近期發生呢件事咧，譬如我太太個客咧，女人嚟，咁佢就講，佢話其實係我哋外人喺度炒作呢件事嘅啫。 哦。 因為巴拿馬佢做呢樣嘢，佢係合法嘅。咁喺合法嘅情形底下，佢哋做翻一個正常嘅嘢，只不過你哋啲人咧就將佢無限放大咗，就好似而家詆毀緊啊！佢哋本身巴拿馬嗰個聲譽，呢、這個國家嘅聲譽， 係 咁佢哋嘅巴拿馬人就係咁樣睇呢件事。 哦，唔係咁嗱，我要托你咧，就透過你嘅太太同嗰位女士講翻咧，其實咧我哋香港人好尊敬佢嘅。啊！即系叫佢咧，你唔好以为你做紧件坏事咧，做紧件天大嘅好事，将嗰啲咧洗黑钱啊、贪污啊嗰啲人咧，全部爆晒出嚟。虽然唔系你爆吓，但系咧，我哋系十分之尊敬你嘅。香港七百万市民咧，占咗七百几万咧，都系支持你哋嘅。吓、啊，你话俾佢听，你系好受尊敬嘅。 喂，啊、我又咁、啊，如果佢呢件事爆，佢而家手上揸住咁多资料，而家公布呢个冰山一角。 第 二，香港有几多个政要系，即系我哋讲嘅话最高层有几多人系有呢啲离岸公司喺嗰度咧？ 好多、啊、可能。因為其實唔係，因為巴拿馬只係其中一個離岸註冊熱點啫，仲有開曼群島，仲有英屬處女島，仲有維京群島，仲有乜乜乜，即係類似咧，好多嘅。佢只係因為佢喺依間咧，係因為佢喺巴拿馬有間律師行係處理依啲文件啫嘛。其實佢係只係嗰啲資料可能唔夠保密，俾人哋偷咗，咁啊我嚟爆大鑊啫嘛。如果你試下去美國唔係去瑞士銀行爆嗰啲户口，仲大鑊啊，到時嚇邊個人喺度存款1000多亿美金？边个政要又话有2000亿美金？嗰度先惊人啊！而家都好小事咋。 但对于中国嚟讲，佢就已经将个焦点模糊咗，就净系讲普京， 系 而系你哋美国佬去搞普京嘅。 搞普京系啊， 系啊，即系将 佢封锁咗，封锁咗习近平嗰个姐夫啊嘛。 系啊，佢已经将成个舆论嘅焦点咧，就变成咗系西方国家针对 普京，系。 所以咧。我哋中國人真係好犀利，強國人真 係， 百毒不侵，乜嘢都可以調翻轉。 外國勢力啊嘛， 係啊，冇錯。 嗱，頭今日咧，巴西咧就做緊一個叫做咩啊？類似嗰啲國會咧，要彈劾總統啊。依單嘢咧，其實係西方國家咧反華反中嘅陰謀嚟。通過彈劾巴西嘅總統同埋嗰個前總統咧，係目的咧係要嚟對付中國嘅。是阻止中國和平崛起，呢、這個破壞一帶一路啊！唉，即係總之係咁啦，佢哋任佢講啦，係嘛？咁啊，任何嘢都係關嗰啲事噶啦。咁啊，依單嘢講完，我哋入下一個話題啦，要 喂講下 講嚟兩塊， 係啊， 係啊， 好啊。 咁啊，因為我哋講得遲咗嘛， 我哋講遲咗， 因為都係比較歐嗰啲，反而係啲魚波就比較嚴重啦。 係， 不過嗰啲就未必關香港事嘅。 有咩魚波咧？ 即係巴拿馬嗰單啊嘛， 唔係嚟緊個禮拜會公布曬啊！佢話個組織話會出爆大鑊，全部爆曬出嚟啊！ 所以等阿 Tony 去完旅行翻嚟之後就 係我去完之後，去完旅行翻嚟之後就睇下啲咩料爆啦。咁啊，大家密切留意， 到時再食花生。 密切留意 啊！我又叫我太太去八卦下先。 係啊，唔係你向佢致敬，你話香港人多謝你。将呢啲洗黑钱呢啲坏蛋啊，罪恶分子全部，譬如普京啊、习近平呢啲罪恶分子，全部公诸于世。 嗯， 系啦。 喂，而家仲有少少时间，咪讲下你对香港楼市点睇啊，东尼？ 香港经济， 经济 翻嚟香港。 经济咧就系啦，由巴拿马翻翻嚟香港。咁经济咧出边睇香港个市面咧，其实真系唔多好嘅，起码消费啊、零售咧系差咗。咁嗰个有数据咧，因为自由行嘅人数减少咗。咁 出边就讲紧即系零售业嘅寒冬啦。 寒冬系啊， 即系你点睇咧？其实。 其實零售業咧，尤其是零售嘅老闆咧，佢係任何一刻都話俾你知，生意好難做嘅。由2003年咧就講緊到2016年，即使最好景嘅時候咧，佢都話生意好難做嘢咧。 我哋下集有重量級零售業嘉賓， 零售業嘉賓啊，79阿阿水 解下呢件事先。 嗱，因為咧香港地咧。從來未聽過嗰啲零售老闆話生意好嘅， 好咪加租咯？ 點解啊？因為佢驚你加租嘛。 生意唔好咧就好惨啊，顶唔顺啊！生意好咧就喺而家好难挨啊，挨到胃出血啦，我都系谂住顶咗佢啦，都系唔好再做啦。唉，年年难过，年年过系嘛？自己啊买车买楼，个个都系咁讲噶。即系当然而家我哋市面上睇咧系差咗啲，呢个真嘅，因为少咗啲大陆人落嚟嘛。咁你見到出面啲鋪頭呢，其實係一種轉移嚟嘅。你見到嗰啲以前做開鐘錶嗰啲鋪頭呢，啱啱行過金馬倫道，就有一間呢，以前係租俾嗰啲做遊客生意嘅，賣嗰啲咩類似感受唐朝嗰啲呢，賣嗰啲遊客呃鳩日頭遊客嗰啲呢，而家轉咗做 JDC， 啊唔係，嗰間鋪頭之前係李寧。咁你知啦，李寧香港邊揾個買佢啊？嗰啲嘢，嗰啲運動衫啊， 喂，送都唔要， 著出街係個恥辱嚟嘅，你聽見到？你唔係 Adidas 唔係 Nike 嘛？你明唔明？你著李寧拍出街，你真係俾人哋即係指住個頭嚟笑嘅。所以咧，佢絕對喺香港係錯嘅。邊揾到人買你啲嘢？唔講笑。 哦，咁佢唔係嘅，佢哋本身諗住係香港係一個品，即係一個品牌城市，佢哋做一個 點啊？賣廣告， 賣廣告，即係國美啫嘛。嗰陣時先達廣場。 国美真的有人帮衬啊， 但是少的， 少还少是真的有咁嘅需要嘛。我想讲一句，如果有人啊，譬如你嗰唔话乜嘢，你嘅仔啊生日，你送一个李宁牌嘅， 但是佢嘅目标唔系你啊嘛。 佢话俾你听，佢起码嬲你两年啊。呢、這个老豆做咩老豆噶？ 佢同你切割咯， 系咪啊？好似苏宁你喺香港做好多门市，其实佢唔系真系 Facebook 写你， 真系谂住做你香港人生意，系最紧要落嚟大陆人睇到呢个品牌喺香港有门市啫嘛。 但系咧。那個實際用途咧，因為咧李寧 廣告費 對係廣告費，即係咧我哋計個回嗰個比例啊，佢幾乎90%係真係嗰個廣告費嚟，因為冇人會買你李寧牌噶， 大陸人都唔會落嚟買， 大陸人都唔買啊，因為真係我覺得咧。如果送李寧牌俾你嗰個係想同你絕交嘅，我有呢個咁嘅諗法。喂，你試下送李寧牌俾我，我一定同你做朋友嘅，唔係講笑啊，係咪先？ 但係近期真係為好多咗空鋪喺旺嘅地方。 空鋪多咧，三四日係正常嘅，因為咧三月尾四月頭咧係香港嘅會計年度。香港大有起碼有80%至90%嘅公司咧，係嗰個時間咧係換鋪嘅，所以你見到三四五月咧吉鋪都係正常嘅，係有啲未收鋪或者未交鋪啦，有啲提早走，咁所以咧，如果呢段時間譬如過到去到暑假都仲係多吉鋪咧，就證明咗係真係好大鑊。如果暑假啲鋪填翻滿咧，咁其實就唔係大鑊，不過只係個租金調整咗啫，唔係冇人做生意，因為任何時間都有人出嚟做生意嘅，一雞死一雞鳴， 冇錯， 就係咁啦。反而咧，你見到個問題就係咧，香港嗰個慢慢嗰個轉移咧，去翻本地市場啊，因為咧冇咗大陸客，因為點解咧？香港食咗十幾年鴉片啊嘛，由2003年開放自由行，到2012年、2013年係極致嚟嘅，去到最頂點就係上面啲人落嚟香港咧，就唔係同你講買嗰啲柴米油鹽，係落嚟買錶、買蟲草，都係一個客落嚟要買十斤蟲草，行運成個尖沙咀買唔齊十斤，俾人買曬嘅。咁而家冇依啲客噶啦嘛。一斤20萬啊，十幾二十萬啊，攞買幾百萬蟲草噶。咁而家依啲客冇曬嘅情況咧，商人其實係最聰明嘅，佢一定要做翻啲佢能夠做得到嘅客噶嘛。你唔能夠好似尖沙咀有間金湖茶餐廳，佢有兩個餐牌嘅，俾大陸人睇同埋俾香港人睇， 即係廣東燒味一樣。 係啦，基本廣東燒味好啲，佢都唔係淨係斬你嗰間，真係斬你嘅。所以大家香港人你都醒目，唔會行入去嘅啦。嗰啲人都唔會對你友善嘅啲態度啊。咁。而家香港咧，你見有啲鋪頭咧，譬如頭先講李寧，金馬倫敦李寧咧，丟咗好耐，而家轉咗做 JDC 係敗走咗，即係零售市場好耐㗎啦。佢係做女裝嘅，一段時間基本上啲鋪頭執曬，因為貴租嘛，頂唔順啊嘛，即係差唔多係2008、2009開始慢慢執嘅，因為啲租開始扯上去，到2010之後啲租扯貴咗咧，佢哋承受唔起嗰啲租金。但係而家嗰啲時裝啊，你見開始有啲食店出翻嚟開，係喺嗰啲旺區度有翻啲食店啦、啊。喂，你銅鑼灣啲人真係食鑽石㗎，真係食手錶㗎，唔使食其他嘢㗎。而家起碼都要回歸翻現實啦，係嘛？咁變咗咧，佢哋將個市場 focus 翻喺香港人咧都好啲嘅。即系我系咁睇咯，只系一个转移嚟咯，即系做翻以前净系做大陆客已经够做啦。 但系条数系咪真系够冚啊？即系做翻香港客， 其实香港客系够做嘅。香港人唔系冇钱嘅，呢个问题就系咧，香港人喺沙士嘅时候都有钱过大陆人好多噶，不过系唔醒，即系佢觉得 心理因素， 佢觉得冇前景。所以咧係樣樣都慳啲嘅，咁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叫做經濟唔好嘅一個連鎖效應嚟嘅。我預計 出年都賺唔到錢噶啦。咁我 你就唔會搏老命買嘢啦。 我一年得100,000嘅，我梗係唔去歐洲旅行啦。咁啊，梗係留翻啲錢喺香港使啦，或者出入就唔好搭的士啦，係咪？咁啊，盡量去搭巴士咯。 其實對於 一樣噶， 其實對於低下層咧影響好低嘅，因為如果你好似 咁啊，不嬲都 其實都係全民就業，可能 係啊， 佢哋嘅心理因素少啲大陸人嚟，我咪覺得舒服啲咯。係啦，佢哋使錢係完全一樣，其實係揾到錢嗰班人，佢哋。感觉唔到佢将来会搵到钱，反而佢哋收缩嘅时候就好犀利啦。 哦，系系， 佢只要有个感觉系咁，佢、哦、就已经系咁。 呢、這个咧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嚟嘅，所以有啲豪宅或者有啲新豪宅劈价咧就系咁啦。咁呢个因素亦都因为关乎佢股票输咗钱嘅。咁譬如你见啲楼价有啲劈得好狠，咁但系咪全部都咁咧？你要撞嘅，你唔系可以随时可以买到。譬如话啊，有啲突然间减咗咁多。第一間嘅就唔會有，唔係話成日個地間你要撞到，因為咧梗有啲人炒股票炒窿咗，咁咪要平啲賣層樓咯。咁你睇翻嗰個記錄，哦，原來1991年買翻嚟95,000，而家賣咗800,000，哦，仲係賺8倍咁樣，係好多呢啲 case 嘅。咁你話樓價係咪真係跌咧？咁啊，梗係跌咗啦。問題就係香港嗰、那個税制咧，令到啲樓咧係根本就冇人炒賣嘅。而2011年開始係冇人會炒樓，因為炒樓戇鳩嘅。点解咧？买入又要加重利税，卖出3年内又要打税。咁仲有一个问题啦，就系、是、嗰个叫做BSD 啊，买家印花税，唔可以用公司名义去买嘅。咁变咗好多人想收租咧，唉，唔会用私人名买楼嘅，因为个个收租都系用公司买噶嘛。所以咧系嗰个叫做物业个交投系细咗嘅，买家咧系真系一个需要嚟嘅，所以我话咧，2011年去到2015年嗰个升嗰、那个狂升咧，系一个需求带动嘅。咁而家个需求咧，点解下降咗咧？香港人系咁噶嘛，啲居屋个市一跌，啲人就唔要居屋噶啦嘛，因为佢哋买楼唔系因为住屋问题嘅，系因为啲楼价升，佢哋要分享嗰个楼价上升带来嘅成果嘛。而家楼价都唔捻升，那个成果我梗系唔去分享啦，因为根本冇成果，系咪？ 所以换言一句就 系啦，就唔卖得啦，滞销咯。原因就系咁啫嘛。啲人你估系有住屋需要咩？佢系有投资升值需要啫嘛。当一样嘢唔升值嘅时候，或者冇咗个升值预期嘅，一样嘅。其实预期好紧要嘅。正如头先你所讲，譬如嗰啲人喺自由行做自由行生意，每个月搵开20,000嘅，咁佢平时梗系大吃大喝嘅啦，梗系豪嘅啦，系嘛？当佢预期咗，哇！啲生意咁样跌翻，我嚟紧可能一个月搵唔到10皮，以前搵20,000，而家10,000都冇，咁佢嗰个消费梗系会收缩得好紧要噶啦，你讲得啱。嚟紧嗰啲高消费嘅嘢，比较奢侈品啲高消费嘅嘢咧，嗰、那个叫做收缩系会比一般人收缩得紧要嘅。但系嗰啲正常，你譬如你正常去食早餐。咁一樣加價噶，太興嗰啲早餐由三十七蚊加到38蚊嘅，照加嘅喎。 今年加價啦，加價加1蚊加2蚊啦， 由元旦開始加咯。 係啊， 餐蛋面由33加到34，凍飲加35加到。 係啊， 咁凍飲又加三。 即係你對於我哋譬如普通香港人係感受唔到，即係我又講翻我太太啦。 係， 我太太咧以前開單咧，啲有錢帶好爽。 係。 但而家又話，我有10,000,000喺度，個計劃仲喺度， 用完先算啦， 用完先算啦，冇心機啊，呢輪啲樓價跌咗，咁點，其實係佢影響咗佢嘅消費，其實對佢哋嚟講10,000,000唔係錢。 係啊，即係嗰個叫做啲心理咧，因為咧樓價上升咧，其實同股市當前炒上一樣啊，大家咧個資產上升咗咧，覺得心態上我自己有錢咗，使錢亦都疏爽啲嘅。到而家樓價跌落去，尤其是有錢佬，佢唔係齋層樓噶嘛，佢可能齋100間屋噶嘛，100層樓噶嘛，計100層樓，哇！嗰度幾冇幾錢啊？冇咗2億喎，而家跌撚咗，咁佢個心態係點啊？梗係好肉赤啦！嗰2億雖然唔係現金嚟，但係佢覺得好肉赤，咁使錢梗係差啦，係咪先？ 所以。其实可能是香港人，即是有一部分人的香港人使钱的模式转变了。 是没错、这个。 所以在旺区你突零零舍舍见到旺区的空吉铺或者那个消费其实是改变了。 改变了现在由奢侈品即是那些卖奢侈品的铺头呢慢慢转回一比较民生的东西。那你 JDC 卖的衣服都是普通女装可能100-200元买到的不是卖贵价的东西。反而啲贵价嘢嚟紧咧，应该会差啲嘅。我 你睇下 H&M 永远都咁多人。 系啊，佢 卖80蚊件衫啫嘛。 咪佢同G2000有乜分别啫？佢仲平过G2000。 系啊 ，G2000仲贵过佢。 系啊，所以咪话咯，如果你 H&M， 你睇香港，你最逆市嘅时候，最连家乐商场都顶咗3层。 系啊， 做晒。 哦，成间转咗俾佢啊嘛。 系啊， 成间租咗俾佢。 所以我咪话咯，根本上就系、是。 個有做生意啦。如果你走嘅唔係走啲中高檔路線，可能租金平咗，佢哋壓力細咗，仲好。 可以咁講啦，即係你話對基層嘅影響係咪大咧？其實咧，相對於嚟講咧，佢啲人做生意都係貪品都係咁無良。正如你太興，啲租比之前平咗咁多。佢哋唔會揀翻個餐單面俾你噶，佢哋話：哎，樣樣貴，成本貴，食材貴，人工貴，租金平咗喎，租金平咗，佢哋唔會揀翻俾你噶。 但係香港而家，你譬如喺旺角啊，開茶餐廳係越開越多啊。 係啊，其實而家出面開多咗茶餐廳嘅，因為茶餐廳好早啊嘛。喂，你收你38蚊嘅餐單面幾多好賺啊？系咪先？ 成本都唔使5蚊。 系啊，成本唔使5蚊，赚你少。之前就话有20蚊嚟交租啫，而家租又减咗，又跌咗几成。 仲要加蚊。 又系，仲要加你1蚊。嗱，元旦加1蚊就冇减翻嘅，而家系嘛？ 系啊， 所以我都好少去食啦。 啊，太兴嗰啲我哋从来都唔帮衬。 啊，咁啊 ，Johnny 有咩睇法啊？对于香港经济， 我冇乜特别睇法啊。其实，我觉得系一个经济周期嘅问题嚟。其实 系因为经济周期咧就有上有落，呢个世界冇可能永远好噶嘛。 即系我哋 紧有啲 唔系早两年实在系太风光啦， 系太离谱啦。因为其实样样都系个泡沫，咁而家泡沫爆破咗咧，就应该回归平淡嘅。 但系个泡沫，我哋香港唔算大，即系甚至而家你跳翻去讲大陆经济都好啦。其实咧，你哋呢轮做多咗大陆嘢，我就成日翻大陆。其实大陆经济喺某地方差，但整体嚟讲真系唔系。阿蕭生所講咁，或者其他節目講得咁差 嘅。嗱，咁第三節翻嚟咧，我哋講下大陸經濟啊。 好啊，好啊。